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：踢大，第29集。 窗外一座空城，有什么可看的？所有人都走了，朱韵回忆着。高建宏离开前捶了李寻的肩膀，李寻一如既往笑得风轻云淡。项目的参与者们都身心放松地回家过年，他也是这么计划的。没人考虑失败，仿佛他们根本没有理由失败。有他在，他们仿佛没有理由失败。那他呢？他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。他会考虑失败吗？他会紧张吗？他会有压力吗？他很快得出结论，为什么不会？天才多个屁。 那个， 朱韵将嘴里的拌饭咽下，开口：“ 李寻，你……” 他刚开口，看到对面人脸色一松，竟然笑了。他的话被他的笑打断。李寻冲窗外抬下巴，轻声说：“ 你看。” 朱韵转头，下雪了。今年的初雪来得晚，没人了，他才缓缓而至，吸引剩下为数不多的目光。雪花很小，弱不禁风，在空中盘旋来去，不肯落地。天幕萧瑟低沉，细小的雪花漫天飞舞，透着一股缓慢沉静的温柔。 你刚要说什么？ 啊，我跟你一起去。 去哪儿？ 蓝罐公司。 李寻顿了顿，低声说：“ 去什么？赶紧回家过年。” 我家离得近，火车客车都是几个小时就到，不用这么急。再说了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。 李寻嗤笑：“ 什么力量？拎包的力量？” 拎包也行。 李寻看他一眼：“ 就这么定了。” 朱韵重新埋头吃起来。李寻在安静了一会儿后，将烟按灭。 真服了你。 离开餐馆时已经下午了，推门，李寻瞬间一抖。 怎么他妈越来越冷了？ 他大步往路口走，顺便将朱韵一把推回去。 你回去等着，我叫来车再出来。 我穿的比你厚多了，好不好？下雪天不好打车。朱韵在餐馆里看着李寻高高的背影，缩起肩膀。五分钟之后，他出去换岗。李寻嘴唇都冻死了。终于顺利打到车，等到学校时，雪下得更大，风刮得更猛了。李寻终于不装逼了，下了车，一溜烟地往基地跑。朱韵在后面哈哈大笑。笑完，他深吸一口气，抬头望着青灰色的天。泡菜味的初雪，真完美。第二天，李寻感冒了。 你就活该。 朱韵冷漠脸看着李寻，他病起来脾气更加暴躁，眼带血丝，好像要生吃了他。朱韵将买来的药递给他， 吃三粒。 李寻一把拿过药，将整排五粒药一股脑放嘴里吞了。朱韵震惊：“ 你干什么？”“ 吃不死。” 他不耐烦地说：“ 第一次用药要吃多点，这点常识都没有。”“ 这是哪个星球的常识？”精力实在不允许，首页 logo 的事只能落在朱韵头上。李老板在基地用四个椅子临时搭了张床，躺着养神。基地很安静，只有鼠标键盘声和李寻均匀的呼吸。 随便弄一张吧，反正跟系统关系不大，到时候我再叫人改。 他闭着眼睛说。朱韵还以为他睡着了，原来只是休息。画图软件开着，朱韵手托下巴思索着，没一会儿他又进入神游状态。李寻一个喷嚏将他唤醒。 反正都是要改，暂时先放一个上去吧。视线范围里是窗外的那片竹林，朱韵就根据这幅画面寻找素材。他实在不擅长这个，一幅画弄了四个多小时才完成，这比代码难一万倍。 真他妈难看。 不知什么时候，李寻已经起来了，抱着手臂站在他后面点评道： 颜色生硬，构图又丑。 朱韵咬牙。李寻问： 你还是女人吗？ 他鼠标一推回头： 你不满意自己来。 李寻垂眸看他几秒，轻描淡写道： 放上去吧。 就会说大话。他将图片往程序里导，身后李寻咳嗽几声，他越咳越凶，似乎是想将不适感强行压下去。作图四个小时，导入只用了四分钟。朱韵动作迅速，弄好之后测试一遍，然后起身： 我出去一下，你等我。 干嘛？ 我给你买点止咳药，你这么咳嗽嗓子受不了的。 用不着。 朱韵听都没听，拿起外套： 你等我一会儿，马上回来。 朱韵跑出去，还听见李寻在楼道里的吼声： 回来给你拿钱。 我止咳药都买不起，你也太小瞧我了。朱韵跑到药房，在护士的介绍下买了瓶止咳糖浆。他真心祈祷李寻能快点好起来，明天就要去蓝冠公司了，万一他张不开嘴，难道让他来跟负责人说吗？不行，他不是他，他顶不住那么大的压力。朱韵一边希望他快点好，一边又觉得他真是活该。 耍帅招雷劈。 朱韵咬牙切齿道。忽然手机震起来，掏出一看是母亲的电话，她的脚步霎时停下。 喂。 母亲关心地询问： 朱韵，班长那边怎么样了？ 再有一两天就结束了。 别忙了，赶快回家吧，适当帮帮忙就行了，这么伤心年还过不过了？ 我。 你江阿姨来了，晚上一起吃饭。 晚上？ 她以为自己听错了。 今天晚上？ 对呀。 母亲笑着说： 江阿姨的儿子也回国了，你还记得他吗？那可真是名校学子啊，跟国内的就是不一样。你回来好好跟他聊聊，吸取点经验，为以后做准备。 明天吧，今天再怎样也赶不上了，我连车票都没买呢。 朱韵在脑子里飞速计算时间： 我明晚之前肯定到家。 放心了。 母亲气定神闲： 你爸刚好就在你那儿，他今天开会，开完也放假了，我让他直接去接你，你们一起回来。你跟你班长好好解释一下，这也是突发事件，江阿姨可是我费好大力气请来的，你小哥哥学业忙得要死，百忙之中抽空出来见你，你说你面子大不大？快收拾东西，你爸很快就到了，别让他等啊。 母亲利落地说完挂断电话。朱韵狠狠一跺脚：一天就差一天，王宇轩，你飞机怎么他妈不坠机呢？半个多小时后，朱韵又接到电话。李寻不满地说： 上哪儿去了？买药买这么长时间。 他把第三支抽完的烟扔到地上，一脚踩灭： 马上回去了。 刚放下李寻电话，父亲朱光义的电话就打了进来。朱韵好想把手机砸了。他没有接听，一路跑回基地，至少得把止咳糖浆给他。李寻正在他的座位上测试程序，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去，将止咳糖浆放到他面前。李寻专注地看着电脑，大爷似的命令他： 去给我接杯水。 朱韵没动。李寻斜眼： 你让我干喝。 他声音沙哑，平时嗓音那么好听，现在哑成这样。朱韵心里烦躁，三根烟根本就不够。 怎么了？ 他很快看出他不对劲。 李寻，我家里…… 朱韵低声说。李寻挑眉， 我家里有点急事儿，我可能得先回去了。 窗外的竹林安安静静。李寻顿了一瞬后说， 没出大事吧？ 别这么关切地问，我只是回去陪一个留学生吃饭。他摇头。李寻松下来， 啊，行，反正也没什么要做的了，回家过年去吧。 他从桌子上拿烟，低声说，他想劝他别抽了，可又说不出口。手机又响了，李寻示意他， 电话发什么呆？ 朱韵接通，是他父亲。 朱韵啊，刚刚怎么没接电话？ 静音了。 李寻伸手拿外套， 你妈已经告诉你了吧？我马上就到了，你半小时之后来校门口吧。 嗯。 挂断电话，李寻已经穿完衣服。 走吧，我送你去车站。 不用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